新传媒书下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警告，各个财市激烈的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，加上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，可能会导致全球陷入经济的衰退，难以实现软着陆。李总理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的时候，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来抑制通胀，否则将会成为棘手的问题。另外，总理佢表示啊，我嘅计划建议美国政府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强化，佢讲各国共同合作逐渐繁荣，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，因此各国同时。同总嘅以及每个有联系系比较好嘅做法。本次嘅官方单日新片率回跌到3000起以下，让我有一个人表示，卫生部网站嘅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2827起嘅片率，比前一日少开948起，其中多数系本土嘅片率，每周片率传播率未降到1.08。目前有282个人出院，其中38个人是需要氧气的供给，6个人在加护病房治疗。随着我国迈向以冠病共存的新阶段，本地此次检测仪的需求太厉害，一条人手平台的销售额近期下滑达到50%。6名公众在困日的活络住户致命火患中发挥感帮精神去救人，而发的民防部队攀发的沙起援助杂将，其中就包括海跑遍建筑住户扩门去帮助疏散居民的一对小兄弟，14岁的昌彬民同13岁的昌彬神帮忙险象100人，1岁的老妇人，并且帮助其下流的居民装起用，同帮忙打开司法单位大门的居民都复明等。泰国曼谷市长选举独立候选人前交通部长查才遥遥领先竞选的对手，在意见计算的90%的选票中，55岁的查才以120万张的选票领先，两次的选举被视为明年泰选的风向标。第31届的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400多名体育健儿在本届赛事拿下海47金、46银、71铜，总共164枚的奖牌，并且刷新海多项的泰会同全国的纪录。而且首次参赛的选手所夺得的奖牌比上一届多。在容易榜上，东涛组越南队以200人5枚金牌、125枚银牌同126枚的铜牌遥遥领先，比排名第一的泰国队夺出海100多枚的金牌。我国以47金、46银、71铜，共164枚奖牌排名第5。李显龙总理赞扬我国的体育健儿在本届赛事的表现，并且指所有的人都为家己而感到骄傲。总理在沙狗用心贴换感谢家己在比赛场所全力以赴为国争光。新闻报告完毕。